02-5566-1566。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开心的时候就喝啤酒，烦恼的时候也喝啤酒。也有你，也有他，都是好朋友。想你的时候就喝啤酒，孤单的时候也喝啤酒。拥有你，失去你，捏倒在心头。你的时候就喝啤酒，孤单的时候也喝啤酒。拥有你，失去你，你倒在心头。时候就喝啤酒，寒冷的时候也喝啤酒。天气热，天气凉，路灯在身后。睡觉的时候就喝啤酒，失眠的时候也喝啤酒。喝啤酒，喝啤酒，一直喝啤酒。报仇的时候就喝白酒。想你的时候就喝啤酒，孤单的时候也喝啤酒。拥有你，失去你，你倒在心头。开心的时候就喝啤酒，孤单的时候也喝啤酒。天热的时候就喝啤酒，睡觉的时候就喝啤酒。喝啤酒，喝啤酒， 世界上没有啤酒解不了的烦恼，一瓶不够再来一瓶，还不够就多来几瓶，喝完就睡，保证第二天神清气爽。夏天来了，啤酒、烤串、花生米、毛豆，我的最爱就是这个。你呢？刚刚是布衣乐队的啤酒怪兽。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能量音乐周末版这个周六又跟你见面了。还是关注一下这段时间以来都有哪些值得一听的华语新音乐。民谣歌手马潇推出了新歌《爱你的身体更爱你的灵魂》，基调很欢快，比较符合他乐天的性格。我是比较悲观的那一类人， 但是我也很喜欢马潇的表达，如果有一个人能消磨掉我的悲观，一定是让我既爱他的身体又爱他灵魂的那一种，不见面了很想念，见了面彼此都很快乐。 风起了，夜深了，谁家的姑娘走丢了，你问我爱是什么，是不见是想念，想一时欢乐。如果你也爱我，能否陪着我流浪，我饮醉的理想，喝了兑水的精酿。如果你也爱我，可否随我去眺望，我爱你的身体，当个爱你的灵魂。酒空了，你问我日后的生活要怎么过，不造作也不伤悲，少年时欢喜疯魔，你让我立地成佛。如果你也爱我，心爱我生一支足球队，你负责营养，我负责训练，一定能踢进世界杯。如果你嫌太多，那就剩一个乐队，我要为他们写好多的歌，有朝一日去工体开演唱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爱你的身体更爱你的灵魂，这首歌名就已经够长，11个字。继续串联到这首歌的是名字更长的，这是我这两年听到的标题最长的歌，一共25个字。谢春花的第三张专辑《点心》已经浮出水面，一共收录了10首新作。这次公布的方式比较特别，先公布歌曲的名字，再一首一首的公布歌曲。这首标题超长的单曲就是第三首，曲调很俏皮，看来谢春花对当下的状态很满足。一起来听这首，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下一起吃布丁。 今天不是个特别的晴天，那种色彩却如此的耀眼，我想此刻的心被你填满了一些，总是在这样慵懒的午后，站在书店遇见你，靠窗第三桌穿衬衣带笑意，你在研究什么斐波那契，是我不太想探究的意义，那么就等我看完了情人的伟业，想你想待会该做些什么，是送冰花和蜂蜜，虽然很笨拙有心机刁蛮你，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不算糟，如果你刚好喜欢我，这么巧我也要一点东西，能不能一起看日出，或许能解答我困扰，如果你刚好看着我，那么就请你给我些回应。

为你过河，谁都不要谈离合。其实每一谈也不得挽留， 笔墨纸砚不由我， 你就秀荷包一个，手腕上只插给浪姐的。去天上约我， 山上也有我， 去风中约我， 你别忘约我， 山之上 一首甜甜的茶山情歌，来自程璧和荣谦的《山之茶》，歌曲元素借鉴了子阳民歌里的唱词对白，用一种对话山摇形式营造出一种相约渡江、守望登山、采花饮茶的原野场景。而且程璧和荣谦是在西安和东京两地合作完成的，有创意有新意。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周末新歌推荐，下一首是刘瑞琦的《房间》。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之前就推荐过这首歌。今年刘瑞琦推出了新编版，作为电影《超时空同居》的插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电视电影开始跟原创音乐人合作，对于音乐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被更多人听见自己的原创音乐发声，作为影视发行方也能选择适合作品的音乐，两边受益。这样的合作我还希望能再多一些。 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踏不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是慢慢发现，就算我们。 好像情歌都是悲伤的才算好，因为跟快乐相比，悲伤更容易共情。继续推荐的是李行亮的新歌《总有人先走散》，歌曲主打青春系，青春的回响是自行车后架上的笑脸，青春终究会结束，相爱的人也终究会走散，念念不忘的未必是某个人，而是青春的回响萦绕在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它。 故事不会太圆满，相爱总会有遗憾，人潮流转，总有个人先走散，偶尔熟悉的片段定格在陌生人身边，你的侧脸放映每个瞬间，时隔多年却终究未发现，我用心珍藏时间刻下的光，曾经红过的眼眶，笑容消散的模样，停留在相互以为不愿散场的时光，那些年轻的惆怅和渐渐沉淀的悲伤，聆听着回响，谁在念念不忘？故事不会太圆满，相爱总会有遗憾，人潮流转，有个人先走散，偶尔熟悉的片段定格在陌生人身边，你的侧脸放映每个瞬间，时隔多年却终究未发现，我用心珍藏时间刻下的光，曾经红过的眼眶，笑容消散的模样，停留在相互以为不愿散场的时光，那些年轻的惆怅和渐渐沉淀的悲伤，聆听着回响，谁在念念不忘，曾经徘徊的地方，眼泪奔跑的模样，多么像我们迎着风浪折断的翅膀，那些耀眼的光芒和爱情赐予的力量，聆听着回响，谁在念念不忘，青春的回响，我在念念不忘。 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但我会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父亲节快要到了，请把藏在心里的话讲给父亲听。一生要想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内发现了距今约1.5亿年前形成的恐龙足迹化石，这是世界首都圈内唯一的恐龙化石记录，也是北京地区第一次发现恐龙存活过的痕迹。据了解，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的总面积620.38平方公里，公园以前寒武纪海象碳酸岩岩为物质基础，园内共遍布着6个恐龙足迹化石的集中点，其中1号点数目最多，达到170个。古城之春艺术节作为石景山区群众文化活动的年度盛事，至今已经走过了35个年头。第35届古城之春艺术节日前正式开幕，群众文化赛事也正在报名当中。第35届古城之春艺术节以示范区创建“我参与我快乐”为主题，将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举办集艺术比赛、文艺展演、艺术培训、全民阅读在内的一系列综合性群众文化活动。近日，玉渊潭公园西湖畔矗立的朗读亭前，体验者排起长队。这是朗读亭首次进入市属公园，市民游客在朗读亭里体验朗读乐趣，感受文字力量。朗读亭计划在玉渊潭公园停留到本月月底，在此期间，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6点，市民游客都可以来此朗读抒怀、借文传情。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方向，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是前方的人证。 在一无所有的年纪，人的内心都会向往爱，期待爱，但是很多时候你却毫不留情地推开了爱。刚才的歌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风雪夜归人，这是富豪首张专辑《复古与迷幻》中的第四首正式作品。合成器的运用确实给歌曲增添了复古迷幻的气氛。我留意到这首歌里好像没有吉他，这让我联想到之前的一条新闻，吉他巨头 Gibson 在5月2号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吉他在乐器界的低迷状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看到这样的新闻，我真的一点不意外。听一听现在的欧美音乐榜前十位里还有几首有吉他呢？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今天继续带你盘点最近的华语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歌来自曾毅雄，我第一次听他是在马潇发起的一张校园合集新九集里，收录了一首他的雨巷，感觉他的音乐里有一种精致的稚气，这恰恰是当下音乐圈里最难得的亮点。来听这首新歌《离开》。 我们本不应该属于这里，寄居在黑暗中的鸟群，阳光刺不透树叶的缝隙，找不到我的轨迹，埋藏在脑海里远古的记忆，碧海草地溪流和岛屿，美丽这森林却是高楼不出，离我该去往哪里？就这样飞吧，飞吧，飞越这高耸的世界里，一直相信你击落我彻底，坠入一场梦境，又将我唤醒，以爱之名。既然都走到了这里，别回头，继续前行。 大地。梁文音推出了新专辑《副驾驶座的风景》，专辑主打成人系爱情事业，跟之前的他相比，现在的他更成熟。出道已经有十年了嘛，从超级星光大道开始，十年的时间推出了六张专辑，虽然没有取得像徐佳莹那样的成绩，但是论唱功和情感诠释，他也一点都不差。今天给你播放的歌是来自他的新专辑《副驾驶座的风景》的专辑顺序播放第一首《如歌》。 从相拥那一颗心就变了，最重要的都是你交付我的。若无其事深埋着火盛开着，你想怎样活着？遗憾是心愿它剥落的歌，需要永远在一起谁离开呢？无法紧握每个梦就会活着，这青春如歌，酸甜苦涩，是我们一起努力写下的歌。泪水交织的快乐，想念如何，你还记不记得？回忆如歌，沸腾清澈，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解开 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今天节目最后一节，带你听菲尔·詹文廷在大事发生录音棚现场的三首实况录音。刚才听到的是《象牙塔》，是詹文廷去年6月推出的专辑《小太空》中的作品。这个录音棚现场他带来的作品都是出自这张唱片了。在离开菲尔乐团之后，詹文廷的音乐风格转变比较大，再也不是曾经那种乐团式的编排，而是更趋向电音风格，这跟他的个人喜好有关。虽然这并不是你熟悉的那个菲尔，但是抛开过去重新出发，他的勇气我还是要为他点赞的。市集，这是菲尔个人专辑《小太空》里的一首暗黑童话系作品，歌词切得比较碎，但是编排得非常漂亮。要说 solo 歌手菲尔跟乐团主唱菲尔有什么共同点，我觉得就是他对华丽的痴迷。菲尔在骨子里是向往华丽的，而电音恰好给了他一个新出口，所以与其说是一种转变，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承接。今天节目给你播放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他的河畔，跟河畔对应的是彼岸，这是一段从河畔到彼岸的心路历程。明天是我们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欢迎您到时收听，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我们明天再见了。